道不明的关系。对于那个人，王守仁并不陌生，他明白孙遂的意思。唯一的一条路似乎也不通了，王守仁又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。突然他眼睛一亮，有了一个想法，还是写封书信送到朝廷去吧。孙遂有点不耐烦了，不是告诉过你没有用吗？你误会了，不是给内阁，而是送给另一个人的。王守仁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，我只是啊要一样东西而已。朱宸濠的使者到了，他通知二人，朱宸濠邀请他们吃饭，务必赏光。王守仁和孙遂对视一眼，立刻答应。这次宴会的日期大致在正德十四年的四五月间，距离最后日期的到来已经很近了，双方将在这场宴会上展开撕破脸前的最后一场交锋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宴会是在和睦的气氛中开始的。朱宸濠似乎也不想谈其他问题，只是关心地问王守仁是否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是否缺少生活用品等等。王守仁做了得体的答复，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，因为他知道这场宴会绝不会如此简单。果然不久之后，朱宸濠还是发难了，他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说道： 哎，皇上总是出巡，国事也不怎么理，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？ 王守仁愣住，这是一句很犯忌讳的话，朱宸濠竟然公开说出来，莫非是想摊牌？可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，旁边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： 世上难道没有贪污吗？ 哎呦，这句话实在太要命。王守仁立刻转身寻找发言人，然后他发现了满面怒气的退休侍郎李世石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不能不还击了。王守仁纹丝不动地坐着，平静地接了一句： 贪污在世，也需要严履。 幕后人物终于出场了，朱宸濠接着回答： 贪污在世，必定有严履。 王守仁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： 有严履，还怕没有伯夷叔齐吗？ 听到这句话，朱宸濠涨红了脖子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是一段不太容易理解的对话，我来解释一下啊。他们谈论的贪污等人呢，都是商代的著名人物，这里啊就不一一介绍了。这段话用我的语言来翻译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： 世上没有敢造反的人吗？ 有造反的人也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。此处意思是你李世石啊没有什么能力。 有人敢造反，就一定会有得力的助手。 即使你有得力的助手，但国家一定会有忠臣。大意翻译完毕。换到今天，这样说话的人应该被拉出去修理一顿。宴会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双方都不发一言，以沉默互相对抗。此时啊，孙遂突然站了起来，对朱宸濠的热情款待道谢，大家都如释重负。王守仁趁机提出道别，这场剑拔弩张的宴会就此结束。朱宸濠本想借着这次宴会摸摸王守仁的底儿，他基本达到了目的，而王守仁和孙遂却在宴会上感受到了浓厚的杀意，他们已经感到反叛的刀锋正向他们不断迫近。之后的环境变得更为恶劣，来历不明的人开始在街头成群结队的出现，拿着刀剑招摇过市， 地方官员都睁眼闭眼，谁也不去管。王守仁和孙穗则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，他们的住所周围整天都有朱宸濠的人严密监视。就在这日渐恐怖的环境中，王守仁终于等到了他要的东西。不久之前的那封神秘的信，朝廷内的接收人并不是内阁，而是兵部尚书王琼。在信中啊，王守仁向自己的老上级只要了一样东西，棋牌。棋牌是明代的一种制度规定，这里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只介绍一下它的作用，调兵。王守仁之前征讨土匪时曾经拿过棋牌，之后呢又还了回去，也算是有借有还。但这不是王守仁的品德好，其实他老兄不想还，可是又不得不还。因为明代的朝廷绝不允许地方拥有军事力量，所有的军队都要统一听从国家中央指挥。但眼下这个环境，宁王造反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，一旦事发没有准备，大家只能一起完蛋。所以王琼破例给了王守仁使用棋牌的权利。宁王实在太可怕了，宠臣中有人，内阁中也有人，朝廷大臣很多都收过他的钱，而王守仁和孙穗什么都没有。这里我唯一能提供的帮助，剩下的一切只能靠你自己。得到许可拿到棋牌的王守仁十分高兴，他兴奋地跑去找孙穗。可当他来到巡抚衙门告诉孙穗这个消息时，他的这位同乡不但没有丝毫喜悦，反而端正地整理了身上的官服，说出一句王守仁做梦也想不到的话：你还是离开这里吧。王守仁呆住了，他正想说点什么，孙穗却摆了摆手，说出了他必须离去的缘由。那样东西就是指那棋牌呀，现在还没用。王守仁恍然大悟，他们不过是两个小小的巡抚，对方却是藩王，总不能自己先动手吧。所以现在这玩意儿还不能用，现在不能用，那什么时候能用呢？很简单，宁王谋反的时候就能用了。谋反不是搭台唱戏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不敢屈服的孙穗必定是第一个被害者。王守仁彻底明白了，孙穗的意思是他将在这里留守，直到宁王杀掉他为止，而在他死去的那一天才是可以使用棋牌的时候。逃出升天的王守仁将拿起这件工具起兵反抗，平定叛乱。孙穗抱着必死的信念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王守仁，因为他相信王守仁一定能够完成平叛的重任。他所要做的只是从容赴死。那你和我一起走吧，这似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我是国家委派的江西巡抚，这里就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死也要死在这里。王守仁没有多说什么，他理解也尊重孙穗的这种选择。他整好衣冠，郑重地向孙穗作揖行礼，然后大步离去。对着王守仁那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孙穗大声说出了他此生最后的祝愿：伯安珍重。因为王守仁呢，字伯安。王守仁听到了这句话却没有回头，因为他知道要报答这个勇敢无畏的人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孙穗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刻，朝中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而这件事情最终让朱宸濠的阴谋败露了。宁王朱宸濠一度很自信， 因为他已经买通了钱宁、杨廷和等朝中位高权重的人，自认为后台够硬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这番动作却得罪了一个更为强势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江彬。江彬是武将出身，陪同朱厚照出巡北方，还参加过多次战斗，很受朱厚照的信任，红得发紫啊。这下子钱宁就不高兴了，因为他的特长只是拍马屁，而江彬则比他多了一门技术，不但能拍马屁，还能陪着皇帝打仗，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成了冤家，互相寻找对方的破绽。江彬先下手为强，决定在宁王的身上做文章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经过路边社的报道是越传越广，很多对钱宁不满的人也准备借这个机会下一剂猛药。恰在此时，一贯善于随机应变的杨廷和也感觉到不对了，照这么个搞法，宁王那边要出大问题，到时啊自己也跑不掉，他决定解决这个难题。于是在众人合力之下，朱厚照决定派人去警告一下宁王，让他老实一点。事实证明，杨廷和先生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还是很高意思的，他特意跟使者交代，只要把意思传达到了就行，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大。为解决这件事情，杨廷和费尽了心机，用尽了脑筋，四处周旋，本以为能天衣无缝地做到功德圆满，可惜啊，他还是疏忽了致命的一点。朱宸濠先生的心理素质不过关呢。当皇帝使者前来的消息传到南昌的时候，朱宸濠正在举办他的生日宴会。听到这件事情，他十分吃惊，当即停止宴会，找来了刘养正商量对策。面对着朱宸濠期待的目光，刘养正十分镇定，不慌不忙地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客观科学的分析。哎呀，朝廷中的关系呢都已经打通了，而且一直无人通报此事，现在呢却突然派出使者前来哈，一定是有了大的变故啊，必须立刻行动啊，否则呀可能啊性命不保啊，这个事情紧急呀，刻不容缓，应该动手了。刘养正啊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家伙，读书没心得，进士也考不中，却整天目空一切。杨廷和先生神童出身，考试成绩优秀，在官场混了二三十年，好不容易想了个辙，准备大事化小，却被这位仁兄插了一杠子，非要捅破天不可。这么看来，科举还真算是个好制度。朱宸濠紧张了，他相信了刘养正的说法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以他的资质也就能和刘养正这一类人混，他决心造反了。但在此之前，必须先解决孙遂这个令人头痛的人物，所以他特地选定了谋反的日期，明天。明天是正德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519年6月14日，这一天孙遂和巡抚衙门的官员将要到王府祝贺他的寿辰，而那时将是动手的最好时机。第二天，孙遂带着他的巡抚班子来到了宁王府，然而一进府内他就大吃一惊，因为在祝寿的会场除了来宾外，竟然还有另一群不该出现的人，几百个身穿闪亮盔甲、手持利刃的士兵。扑面而来的杀气让孙遂打了个寒战，他意识到今天可能要出事。很快，宴会的主角宁王出场了，他的脸上没有过生日的喜悦，却似乎有着无尽的悲痛，他哭丧着脸 向在座的人开始诉说他痛苦的原因。 告诉大家， 孝宗皇帝， 这孝宗皇帝啊，指的就是朱佑樘。 孝宗皇帝抱错了儿子呀！ 大家都傻了，这种八卦猛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宁王兄看见大家都被镇住了，越发得意。好在太后发现了，现在他已经下诏让我起兵讨伐朱厚照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大家知道了就行了。 忽悠啊， 您就接着忽悠吧。 孙遂最先反应了过来，事到如今他也不讲什么礼数了，两步跑到宁王面前，伸出了手。 太后的诏书呢？ 朱宸濠把眼一横，风度也不要了， 你少废话，我现在要去南京，你识相的就跟我一起走。 孙遂终于发火了， 你嫌命长啊， 还想让我和你一起造反， 白日做梦。 孙巡抚的反应很快，说完后立刻朝门外奔去，可又被侍卫拦了回来。朱宸濠被孙遂激怒了，但片刻之间他已恢复了平静，慢慢的走到了孙遂面前，冷笑地表达了他的愤怒。 好吧，我成全你。 此刻面对这一切，随同的官员们反应却着实让人难以置信。除了按察副使许奎挺身而出大骂朱宸濠外，其余的人呢、都保持着惊人一致的态度，沉默。 朱宸濠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，发布了命令，把他们两个带到城门外斩首示众。 然后他轻蔑地看着那些剩下的官员，亲切地询问， 还有谁？ 等待他的仍然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默。在暴力和死亡威胁面前，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。 孙遂和许奎就这样被拉了出去， 而孙遂实在是一条硬汉，即使被绳子捆住依然骂不绝口，残忍的叛军打断了他的左手也没让他屈服，他们就此被带到了惠民门外，这里是行刑的地点。孙遂没有丝毫的慌乱，只是平静地对许奎说道， 事已至此真是连累你了。 许奎肃然回答， 为国尽忠是我的本分，何出此言。 孙遂欣慰地笑，他面对了几天前那个背影消失的方向，低首说出了最后的话， 全靠你了。 杀掉了孙遂和许奎，朱宸濠开始处理善后事宜，他的手下立刻趁机占领了巡抚衙门，接管了南昌城内的所有房屋，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。

还缺一个人呢。他应该还没走远，现在马上派人去追，追上之后格杀无论。 王守仁确实还没有走远，他跟两个随从刚刚沿水路走到了丰城，就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宁王叛乱了。随从们十分慌乱，王守仁却并不吃惊，他早就知道这一天必定会来临。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，还是显得那么突然。孙遂，想必你已经以身殉国了吧？王守仁仰望着天空，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同乡好友了。但还没等悲痛发泄完，他就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。马上停船靠岸，王守仁下达了命令。随从以为他要去办事儿，便紧跟着他上了岸。可是他们跟着这位仁兄转了好几个圈子，也没见他去衙门，却又绕回了江边，另外找到了一艘小船，继续由水路前进。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宁王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他必已经派人沿江而下追过来了，陆路太危险，是不能走的。刚才我们上岸，不久后我们走陆路的消息就会传开，足以引开追兵。而我们的船是官船，目标太大，换成小船自然安全得多。 随从们呆若木鸡地看着平静的王守仁， 哎呀，真是个老狐狸啊！啊， 玩了一招调虎离山计的王守仁，并没能高兴多久，因为他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。 宁王叛乱了，孙遂等人应该已经遇害，南昌也已落入叛军之手。而且这位王爷想造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整个江西都安置了他的势力，许多地方随同反叛，情况已完全失去控制。虽然有巡抚头衔棋牌在手，但就目前这个状况，坐着小船在江里面四处晃悠，连个落脚点都没有，外面治安又乱，一上岸没准就被哪个劫道的给黑了，还不如留在南昌挨一刀，算是英勇就义，好歹还能追认个忠烈之类的头衔。那还有谁可以指望呢？ 兵部王琼是老上级，应该会来的。不过等到地方上报兵部，兵部上报内阁，内阁上报皇帝，哎呀，希望到时候能找到这皇帝啊。他估计等到出兵，宁王已经在南京登基了，内阁也不能指望，且不说那个和宁王有猫腻的人会如何反应，自己好歹也在机关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按照他们那个效率啊，赶来时也就能帮自己收个尸。朱厚照， 打住，就此打住，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，算了吧，没有指望，没有援兵，没有希望。 满怀悲愤的王守仁终于发现，除了脚下这条破船外，他已经一无所有。黑夜降临了，整个江面慢慢的被黑暗完全笼罩，除了船上的那一点灯火外，四周已经是一片漆黑。王守仁仍然站立在船头，直视着这一片阴森的黑暗。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，孙遂已经死了，宁王已经反了，那又如何？又能怎样？心学再高深，韬略再精通，没有兵，没有武器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事情就这样了吗？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那孙遂呢？就这样白死了吗？ 王守仁并不喜欢朱厚照，也不喜欢那群死板的文官，大家更不喜欢那个以此为名造反作乱的宁王。他痛恨践踏人命的暴力，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，人性 是最为根本的一切，是这个世界的本源。而这位打着正义旗号的宁王起兵谋反，牺牲无数人的生命，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不过是为了他的野心，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皇位。打倒当权者的宁王将是另一个当权者唯一的牺牲品，只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，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当政，他们都将是永远的受害者。好吧，就这样决定， 去拿纸墨来， 王守仁大声说道。随从们从行李中拿出了笔墨，递到了他面前。那一夜王守仁没有睡觉，他伏在书案前彻夜奋笔疾书，他要写尽他的悲痛和愤怒。第二天一早，随从们发现了散落满地的纸张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所有的纸上都只写下了四个醒目大字：誓死报国。一夜未眠的王守仁依然站在船头，对着他的随从们下达了最后的指令： 等到船只靠岸时，你们就各自离去吧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了。 随从们对视一眼，那王大人您呢？ 我要去临江府。 临江府位于洪都下游，依江而建，距离洪都仅有200余里，时刻可能被宁王攻陷，是极为凶险的地方。 王大人，临江很危险的，您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。 王守仁笑了， 不用了，你们走吧，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。 随从们不是白痴，他们都知道王守仁要做的那件事情叫做评判，于是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： 王大人，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啊。 王守仁收起了笑容，严肃地看着他们： 我一个人就够了。 船很快到了临江，王守仁立刻下着船赶往临江知府衙门。虽然他早有思想准备，可是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大吃一惊。无数的百姓听说战乱即将开始，纷纷歇家带口准备逃离，痛哭声哀嚎声交织一片，搞得混乱不堪。 王守仁眼疾手快，顺手从逃难的人中拉出一个身穿工服的衙役：戴德如在哪里？ 临江知府戴德如正准备收拾包裹，他已经得知了宁王叛乱的消息，虽然他并不想就此一走了之，却也还舍不得死。合计一下之后，他还是决定先当一回好汉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他这儿一走，衙门里的人纷纷都准备跑路，公堂上也是乱成一片。关键时刻，有人进来通报：赣南巡抚王守仁到了。从级别上说，王守仁是他的上司，平时是要搞个仪式，摆个酒席，隆重接待一下。可在这要人命的时候，他来这里作甚？很快王守仁就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了他的疑问： 都不要走了，都不要走了，留在这里随我评判。 要说戴德如也真不是孬种，听到这句话他十分兴奋，当即做出了表示： 既然有王大人做主，我等愿意一同为朝廷效力，平定叛乱。 当然了，实际问题还是要问他， 不知王大人带了多少人马？ 然后他才得知，这位巡抚大人也是刚逃出来，无一兵一卒，是个彻底的光杆。可就是这位光杆巡抚孤身一人，竟然赶来评判。 大敌当前，戴德如也顾不得什么官场礼仪了，他看着王守仁，略带讽刺地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话：王大人，现在就我们这儿几个人，你凭什么认定能够平叛呢？ 是的，没有朝廷支持，对手又是藩王， 你有什么理由如此自信，能够平定叛乱呢？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，等待着这个十分关键的回答。现场变得鸦雀无声，因为他们将根据这个回答决定他们的去留。因为我在这里。王守仁环顾四周，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声重复道：因为我在这里。乌军也要奋战到底。一些人走了，但包括戴德如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，因为他们从这个人自信的回答中感觉到了某种力量。既然大家坐在了一条船上，也就不分彼此了。戴德如随即下令召集所属的少量军队，准备在城内布防。宁王敢来，就与他巷战到底。然而王守仁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称赞了他的勇气，又对在场的人发布了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：不用布防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集结，准备撤退。 啥？不是你非要抵抗到底吗？现在又搞什么名堂啊？ 面对戴德如那惊讶的脸孔，王守仁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：戴振佛，我们的兵力不够，这里也不是评判的地方，必须马上撤离。那么哪里才是评判的地方呢？吉安，在那里我们将拥有战胜叛军的实力。当年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经说过，飞将军李广的外形很像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无独有偶，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王守仁都会觉得他是个呆子，活像个二愣子，看上去傻乎乎的，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尽的智慧。王守仁是一个很绝的人，他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提出奇怪的意见，做出奇怪的事，但最后却都被证实是正确的。他的这种可怕的智慧来源于他的哲学，因为王守仁先生和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都不同，他的哲学十分特别，就如同吃饭的筷子和挖地的锄头，随时都可以用，随时都有用处。他痛恨杀害孙遂发动战争的宁王，却从未被愤怒冲昏头脑。他十分清楚，凭借目前的兵力绝对无法战胜对手，眼下他只能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的到来。有着评判的志向，也要有切合实际的评判策略，这就是知行合一，这就是王守仁无往不胜的哲学和智慧。可惜呀，一百多年后的史可法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。吉安位于江西中部，易守难攻，交通便利。王守仁将在这里举行评判的大旗，准备最后的决战。算王大人运气好，当时呢，镇守吉安的知府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武文定。武文定是湖北人，出身于官宦世家，这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。虽然自幼读书，却不像个书生，长得虎背熊腰，十分之彪悍。他的工作经历也很特别，早年在江苏做过推官，就是主管司法的，长期接触社会阴暗面，和黑社会流氓地痞打交道，对付恶人时手段十分残忍，令犯罪分子是闻风丧胆。这位武知府即将成为王巡抚最为得力的助手。王守仁带着临江府那帮人心急火燎的正往吉安赶，可走到半路突然被几百名来历不明的士兵围住了，一群人吓得魂不附体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个表情凶狠的人就站了出来：王巡抚请出来说话。王守仁毕竟见过世面，也不怎么害怕， 大大方方地走出来。我是王守仁，你是谁？那位仁兄这才自报家门。王大人好，属下吉安知府武文定。要说这位武知府也算是厉害，叛乱一起，邻居衙门的官员都跑得差不多了，他却丝毫不动。不但他不跑，也不准别人跑，有几个胆子小的准备溜，竟然被他亲手拿刀干掉了。经过这么一闹啊，吉安的官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宁王再凶残，和武文定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，安全起见还是留下来的好啊。不久之后，文定听说赣南巡抚王守仁跑了出来，准备评判。他这个人呢，性子急，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带上300士兵就上了路，正好遇见了王守仁。他也不跟王大人客气，一开口就说主题：王大人是否准备评判？不错，那我就恭喜大人了。这次轮到王守仁纳闷了，你啥意思啊？武文定用洪亮的声音做了解释，那家伙一向名声不好，支持他的人不多，大人你众望所归，且有兵权在手，建功立业必定在此一举。这句夸奖的话却让王守仁吃了一惊，你怎么知道我兵权在手？武文定笑了笑，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聪明人，这就是武文定留给王守仁的第一印象。在吉安，王守仁成立了评判指挥所，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。由于当时到会的都是知府、知县之类的小官，王巡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评判军总司令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灞桥晚，柳依然，长亭外，春意暖，天涯暗，雁阑珊，惊觉处，飞絮散，此城何日燃，江湖夜雨知笑谈，倚高楼，泊酒酣，挑灯看，清风乱，犹记得初相逢，满心痛，年少懵懂，回首楚王苍穹，千里共当时明月，纵难却凡事容，既有从南北西东，临风闻羌笛，新雨望断鸿，共君此相许沉醉，也只闭上风烟之力，轻狂叹之年华已落，黄泉碧落，似 生起过浮世奈若何，不见夜上朝露日晞，若有情应笑我。谁看青丝雪，红点街灯摇曳，银河远近无限，西风烈弦歌绝。莫道三生缘，看出尘比容易变，来自来见自见，何人长远生眠。听高山流水看霁月，愿你日行起过千劫。 万般流水到寒秋，长亭一曲冲直流，夜不眠兮人消瘦，山有木兮生红豆，相思如叹两春秋。过斑驳了流年，楼断树影迷了，云出岫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